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7集，陷落在莫名的情绪中不能自拔，橙子漫无目的地走在海边，坐在一块黑色礁石上，面向大海发呆。海广袤深邃，无边无际，深深的海底更是他无法了解的世界。一种孤独感缓慢地从心底侵蚀过来，带着丝丝的疼痛。这种奇怪的情绪让橙子感觉到莫名其妙的。回头看看远处父母忙碌的身影，问自己，家人明明就在身边，为什么会感到孤单呢？坐在海边一直苦思冥想，到了暮色降临，终于有了一些头绪。那种孤单感是橙子的想象中离现在的心情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橙子对着自己嘲笑了一下，离回到他的世界，与他的同类，他的家人在一起，怎么会感到孤单呢？还真的以为一条龙真能成为他自己家里的宠物，离开主人就会安宁不止吗？抬头望望朗朗星空，深呼吸了一下，企图把心底的压抑感吐纳到彻底消失，但没有起太大作用，只感觉空气倒是真的很清新。慢慢站起来，揉一下坐了太久麻木的腿，就想走回去。这一回头却大吃一惊，橙子坐得太久了，忘记了涨潮的时间，此时潮水已经将它容身的礁石变成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孤岛，四周全都是晃动的让人眼晕的海水。头嗡的一声，一阵晕眩，赶紧跌坐在礁石上，手紧紧扶着石上凸起的部分，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其实漫过礁石的海水也就一米多深，现在它距离海滩顶多也就五米距离。不过对于患有深水恐惧症的橙子来说，却足以让他惊吓到手足僵硬了。闭了一会儿眼再睁开，远远望向海滩，有游客在围着篝火起舞，小吃店那边亮着橘色的灯光，可以看清爹娘和小修的身影，但是他们都在忙碌，没有人注意到橙子的处境。小修甚至朝这边看了一眼，但旋即轻松地把目光移向了别处。他肯定没有料到在海边长大的橙子会被这点潜水困住。橙子张开嘴想要呼救，却发现喉咙被恐惧感压抑得几乎失声，只能发出嘶哑的低呼，岸边的人根本听不到。他努力地深呼吸一次，控制住身体的颤抖，过了一会儿总算是镇定了一些，清了清嗓子，感觉可以正常的发声了，就运了运气准备开喊。几道黑影隐约又迅速的从不远处的水底掠过，刚刚要飙出的一声救命被突如其来的惊吓截断。橙子恐惧的大张着眼睛盯着方才黑影掠过的水面，面色吓到苍白。鲨鱼，这是蹦出脑海的第一个念头。这片海域不是划定海水浴场，没有安装防鲨网，有鲨鱼游过来可能性不是没有，但至少他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未听说过海洋猛兽在附近出现过。更何况这么浅的海水中不会有个头巨大的生物游走。可是除了鲨鱼之外，橙子想不出别的可能。他紧紧地盯着水面，既害怕看到黑影再次出现，又希望他们再次出现让自己看个清楚。哗的一声轻响，一个圆圆的东西冒出水面。此时天色渐黑，但橙子还是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人的脑袋，至少看上去像人的脑袋。他的面色苍白到几乎透明，五官还算端正， 长长的银白的头发飘在水中随波荡漾，一对灰色的眸子纯纯地望着橙子。橙子有些害怕，又有些好奇，仔细打量着这一张明显异于常人的脸，一时间忘记了对深水的恐惧。又是几声水响，他发现在礁石四周先后冒出了八个银发灰眸的脑袋。他忽然有一种被包围的糟糕感觉，这时才发现脑袋们看似单纯的目光中其实潜伏着袭击的意图。呼救的意识再次冒了出来，嘴巴还没有来得及张开，却见其中一个脑袋下面伸出一个生满银色鳞片的手臂，纤长的中指轻弹一下，一粒珍珠样的东西飞出他的指端，直直击向橙子脑门。他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珍珠射了过来，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想不透被这暗器击中会有什么后果。那珠子啪的一声正中橙子脑门，弹回去吃得落入水中，隐没不见了。橙子揉着被弹得生疼的额头，与发射珍珠的灰眸小人面面相觑。小人忽然说话了，是对另外一个小人说的。 叽叽咕咕。 另一个小人回答。 咕咕叽叽。 叽叽咕咕。 咕叽叽叽叽。 橙子满头黑线地看到这些小人吵起来了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发话道。 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叽叽咕咕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 这话说完，小人们顿时停住了争吵，一对对灰色眸子注视着他。片刻的平静之后，忽然纷纷扬手，一阵劈头盖脸的珍珠雨砸降下来，砸得橙子睁不开眼，抱头怒叫。 哎呀，停停停，不要乱扔东西啊，哎，不要乱扔东西。 小人们不理他，持续地用小珠子砸了他足足五分钟，终于没动静了。橙子小心地睁开眼看去，却见八个小人儿仰在水中半浮半沉，都是精疲力尽的样子。他就纳闷了，这些小怪物究竟跟自己有什么仇，拼了命地拿东西砸他。一阵阴沉压迫的气场从岸边袭来，橙子和小人都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刚才还累得要背过气去的小人，一个鲤鱼打挺都翻了过来，惊慌地朝岸边望去。小修抱着肩膀站在水边，面色冷峻，身周散发的杀气沉沉袭来，橙子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凌厉的杀气要把皮肤划伤。自从认识小秀，她的形象不是阳光灿烂就是吊儿郎当，这是橙子第一次见识她威风凛凛的一面。橙子暗想，这只神兽恐怕也不是吃素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